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21集，一起去温泉。二，王二打开自己的兜子给陈虎看，就见兜里放着两个大西瓜。 西瓜， 大哥，我们明儿几个边走边把西瓜啃了，留下西瓜皮。哎，你想啊，那边温泉水雾寥寥的，给他往地上放几块西瓜皮，展昭万一一脚踩中的话。 啊，还有没？ 有啊。 王大从怀里拿出了一个药瓶来。 这是什么？ 毒药。 毒药？ 当然不是能毒死人的毒药，而是痒痒粉。这一瓶啊，倒在温泉里估计是没用，但是倒在水盆里或者水桶里，嘿嘿，你想啊，展昭要是上岸，拿着水桶从头到脚一冲，嘿嘿， 嗯，果真能干呐。还有什么？ 有。 王二搓了搓手，拿出了一个盒子来，打开就见里头有一块帕子。 这又是什么？ 大哥，这是洗澡必用的神器，搓澡布。 然后？ 这搓澡布是特制的，上边有浆糊。 浆糊？ 只要拿着这块搓澡布搓澡，等搓完了，手和身体会粘在一起啊。 这俩小子是真能干啊。 大哥，我们还有最后一样杀手锏。 杀手锏？什么东西？ 王大王二放下手里的东西，从后头推过来了一个笼子。陈虎眯着眼睛低头凑过去一看， 这什么呀？ 就见木笼子里有两只胖乎乎的大耗子，两个大门牙，两只短爪子缩在胸前，正歪着头看他。 河狸？ 有这玩意儿干嘛呀？ 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听人说前阵子有人上山修温泉了，用了不少木料，貌似还用木墙来加固温泉。这河狸见木头就啃啊，如果他们在木头上啃了个洞，这水就下去了，会将整座木墙都冲垮。展昭泡着泡着突然没水了，然后我们再偷走他的衣服，到时候 他们只能光着回来了。哎，那展昭这一世英名就毁于一旦了。哎呀，大快人心。 三人商量完毕，觉得这次报仇行动一定是万无一失。次日傍晚，开封府众人提着大包小包，按照计划去泡温泉了。温泉香路难走，特别是顶层，但是展昭他们人多，影卫们都在呢，大家轻功又好，一人背一个不会功夫的，再找俩人抬着小五和庞海师。白玉堂还找专人弄了根可以借力的铁索，方便攀爬，毕竟建造阁楼的木桩子都能运上去，这点人算什么。众人很顺利到了山顶，抬眼一看，再一次感慨，白玉堂果真是舍得下本钱，天底下这么养猫的，估计他也是千古第一人了。天尊和阴侯仰着脸望了一下那座高耸入云的摘星阁，觉得白玉堂也过分夸张了，不就造个洗完澡歇脚的地方吗？随便搭个棚子不就得了，竟然还造一座塔，这是有多少闲钱？ 花那么多钱干嘛？败家子儿。 百年后说不定又是一座名楼，过几天我把摘星阁的名字换了，让这楼流芳百世。 不叫摘星阁叫什么？ 鼠猫阁怎样啊？ 猫鼠阁好听点。 白玉堂笑着拍了拍他头，进楼换衣服去了。展昭揉着头跟进去，很快众人换好了浴袍跑出来。 众人穿上各自浴袍倒是也极有特色。展昭和白玉堂一红一白，这一身的图案也有趣，一个一身猫，一个一身耗子灯猫。公孙和小四子是父子装，同款一大一小，看着特别有趣。另外同款的还有赵普和萧梁。小梁子捧着自己的浴袍感慨，果然有大英雄气概。天尊和阴侯两人虽然长得年轻，不过浴袍就比较老派了，一件黑的一件白的，抱着胳膊站在门口晃悠的样子，特像两个来泡澡的老头。苏良兴致勃勃地看了林业火一眼，望天，原来林业火那件透明的纱式外袍里头还有一层红色真丝的里子。林业火见他一脸失望的样子，抱着狗瞪他， 干嘛？ 你要抱着狗一起泡温泉？ 林业火伸手一指已经扑通一声跳进池子里的小五。众人都扶额，展昭看着白玉堂， 你确定要和小五一起泡澡？ 看清楚些啊。 此时一阵山风吹过，云雾稍稍散开了些，众人才看明白，原来这温泉一个坑和一个坑之间都有矮木墙分隔着，木墙上边铺了一层木地板，方便人行走。这种设计人在温泉里看左右相隔的温泉是看不到的，而前边的山下风光和后方的上温泉的台阶却是没有阻挡的。另外这样做温泉水也就分开了，比较符合白玉堂的爱干净的性子。 每个水潭的温度不一样，每个水潭的温度不一样，西边的烫些，不过最烫的也不会烫坏人。往东边水温会越来越低，最下边一层是冷水池子，泡完热水后直接跳进去会很舒服。 这样对身体好啊，但是50岁以上的人不建议尝试啊。 说完，公孙瞄了包大人、庞太师、天尊和阴侯一眼，尤其是瞪了庞太师一眼，那意思你可千万不要尝试。太师此时只顾着闷头笑，好嘛，包大人穿一身黑浴袍，水汽弥漫的都分不清他和池塘边的礁石有什么分别了。包大人也挺郁闷的，不过包岩的解释也合理，万一穿一件白袍子往白森森的水雾里一站，别人以为黑色的头在飞，那大半夜的多惊悚。下池子前，众人站在温泉上方居高临下一望，好家伙，下边是壮观的开封城，上边是即将星斗漫天的夜空，众人心情大好。萧梁拖着双木拖鞋，拉着一身宽袖浴袍小神仙一样的小四子， 走了，泡温泉了，两个人一个池子，人多了挤得慌呀。 于是众人各自配对找池子下水。山上的人欢天喜地，此时山下的人可是遭了罪。陈虎和王大王二提着兜子，背着河狸，还啃着西瓜，好不容易爬上了西山的山坡，望着前方的悬崖峭壁，目瞪口呆。 这帮人怎么在山顶上泡温泉呢？ 坏，这怎么上去啊？难道飞上去？ 哎，大哥，你要不算了吧，咱们再想办法。这上去多危险呢，一不小心别掉到山谷里去了。 那怎么行啊？有仇不报非君子。你们忘了大牢里的生活了吗？忘了展昭害得我们多惨了吗？你们不想看到展昭遭报应吗？不想看展昭跪地求饶磕头认错的样子吗？ 想看。 我们一定要报仇，上山。 怎么上？ 陈虎背着河狸，拿出绳索斧头等攀山工具。 爬上去。我今天一定要让展昭尝到人世间所有的恶意。 山顶上，展昭蹲在一个池子边，伸手测水温，突然仰脸一个喷嚏，他直揉鼻子。 这里是不是冷啊？要不然换个地方。 展昭摆了摆手，捏着鼻子左右看了看，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 展昭坐在温泉旁边，就觉得四周围怎么雾气那么大。白玉堂在他身边正要脱浴袍，展昭立刻眯着眼睛看。白玉堂脱下浴袍，展昭皱着眉头，十分不赞成。 你怎么还穿着裤衩？穿裤衩泡温泉？你有没有把温泉男人放在眼里啊？ 你就看见裤衩了。 展昭摸着下巴，端详了一下白玉堂的身材，暗自赞叹。 这白老鼠果真是有看头。还有，耗子真白。 展昭伸出手，捏了捏坐在身边的白玉堂的胳膊，很结实。然后又去掐了一把腰，白玉堂看着动手动脚外加上下打量的展昭。 你还真不客气啊。 自家养的耗子，客气什么？ 你准备穿着洗啊？ 白玉堂拽了拽展昭的浴袍，展昭一挑眉，伸手大大方方脱了。白玉堂看了一眼，也有些无语。 你自己也穿着裤衩，你有没有把温泉大神放在眼里啊？ 展昭笑眯眯拍了拍白玉堂的肩膀，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还真白。然后白玉堂就伸手捏了一把展昭的背脊，然后手顺着背脊一路往下滑到腰。展昭揉了揉背，瞧着他。 你也不客气啊。 自家养的猫自然不客气。 两人又坐了一会儿，展昭就看白玉堂。 你怎么不下去啊？ 你怎么不下去啊？ 那什么，水潭多深呀？跳下去会不会被淹死呀？ 白玉堂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，随后哈哈大笑了起来。烟雾加矮墙，导致其他泡澡的众人都看不到这边的情况，只听到白玉堂哈哈大笑的声音。 哎，这可新鲜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